好啦，我哋而家翻嚟啊，咁啊，上一节临尾我哋就讲过啊 ，Richard 嘅好 ，Richard 终于达成佢嘅心愿，啊，谋朝篡位成功， 系， 咁啊，仲害死两个侄，呢只镬就孭得大， 系， 咁佢由于佢咁做咧，系昨日，由于呢件事发生，系昨日，唔单止喺南边嘅贵族好唔妥佢，连系昨日族都有啲人唔妥佢。我哋上一集讲过，有啲英雄豪杰帮过啊。Edward IV 吓打低 King Maker 啊，其中一个叫 William Parr 嘅，当时一听到佢要谋朝篡位，就已经嬲到爆厂，直直唔去佢个加冕式。我哋举个例，话你个仆街做埋啲咁嘅嘢，唔去你个加冕式。后屘听到王子死咗，直情嬲到就一命呜呼添，仲瓜埋，即系激愤啊！咁大约即系可能话我睇错人。以为你是个阎王，原来你是个啊人渣，就好嬲。咁而当时我哋讲过啊，有一群贵族啊，当佢杀咗希廷之后，就俾佢老笠咗恐吓噶嘛。咁佢后屘佢放翻佢出嚟，但系放翻你出嚟就并不代表我系归顺你。佢哋开始想谋反。咁啊，有好多人，中间好多人死咗，有啲人未死嘅，对后面系有嘅潮局系有啲影响。咁我哋讲下有四个，嗰四个人先，有四个人系死剩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头先讲个叫 John Moulton， 系一个主教，啊，第时喺都铎王朝新任要职。 哦，系 ，OK， 继续。 佢亦都系我哋头先讲过亨利八世嘅大学者 Thomas More 嘅师傅， 系。 第二个呢就叫 Thomas Grey， 佢其实就系阿皇后 Elizabeth 嘅前夫所同前夫阿 John Grey 所生嘅仔， 系 啊，即系又系 Woodville 一族嘅亲人。第三个叫 Regal Blood， 系一个骑士。第四个叫 Warner Hungerford。又系一个骑士啦吓，呢两条友都好抽得嘅，咁啊系帮阿 Hen 帮第时亨利七世咧都搞掂咗好多嘢，咁呢四个人即系另外仲有一大班贵族就匿埋喺度倾，应该点样做，点样去反佢？突然间有人敲门，即系当佢哋喺度倾嗰阵，突然间多咗一个人出嚟，佢哋完全估唔到嘅人嚟参与，呢个佢系 Duke of Buckingham， 佢竟然自己走过嚟。我决定参与你哋讨伐 Richard 呢个逆贼，吓、啊！我信得过你，你帮佢做好多坏事喎，你害死咗阿 Woodville 啊！我都睇佢唔过眼，佢黐线。咁有个理论就系话，当日阿 Richard 话要揾人杀嗰两个王子，落手嘅究竟系边个咧？有啲人系 Buckingham， 哦， 佢系心不二。去，所以佢咁讲。咁但系估无论点，当时已经冇王噶啦嘛，而就系仲有嘅，但即系未断晒，仲有嘅，因为阿 George 仲有个仔嘅，即系俾阿 Edward 杀咗个二世佬啊，阿 George 仲有个仔嘅。但系问题就系咁啊，如果佢哋仍然系用白玫瑰嘅人去嘅话，你杀咗 Richard， 捧咗阿 George 嘅仔出嚟，万一有个贱人企出嚟话，我倒转话你班友仔乱嚟嘅话，佢哋会死噶嘛？ 哦， 即系话我因为 Richard 报仇啊，杀翻你班友转头系会佢哋会死噶嘛？而且 Richard York 一族系代表咗北方嘅骑士势力，佢哋呢班全部系英格兰南部嘅贵族同埋骑士，即系地理环境上系有呢、這个冲突，而大家话喂，咁既然系咁，咁边个做王？阿 Buckingham 系咪推荐一个人？就系、是、Margaret Benford 出咗嚟，即系头先我哋讲系阿 Thomas Stanley 个挂名老婆 Margaret Benford。 系 啊，咁点解咧？佢话因为佢个仔 Henry Tudor 其实就系呢个皇家嘅血裔，系呢个靓卡特玫瑰嘅死正种。咁啊，系点解咧？首先就系阿 John Grunge 吓、啊，就有两个老婆，阿大婆就生咗 Henry the Fourth， 啊，然之后 Henry the Fifth 就到 Henry the Sixth，Henry the Sixth 之后就冇咗啦，死晒啦吓。咁、啊、但系阿细婆咧就生咗一件嘅，一叫做 John， 生咗两代 John Bamford， 第三代就 Margaret Bamford， 最后咧就生 Henry Tudor。所以如果计落红玫瑰，即系啊，即系呢个 John Grunch 呢个第三房嘅人，即系呢个 Edward the Third 第三房 John Grunch 生落嚟嘅血最轻。如果系计英国人系计阿妈嘅，欧洲大陆人系计阿爸嘅，即英国人系计埋阿妈个血裔嘅，夹硬讲嘅，夹硬讲系 Henry Tudor 就系呢个血裔，所以佢系可以承继大统嘅，咁讲。咁你夹硬讲都得嘅，咁都吓，即系因为你要武王啦嘛，咁夹硬捧个人出嚟咯，竖支旗出嚟咯。但系而家最重要嘅就系、是、吓，呢、這个 Margaret Bamford 佢第二任老公系呢个 Duke of Buckingham 嘅细佬，所以如果佢可以捧到 Henry Tudor 上位嘅话，Duke of Buckingham 就會成為 Kingmaker 新型嘅、哦啊，而 Margaret Bamford 亦都可以藉住 Margaret Bamford 嘅地位 hook up Thomas Stanley， 於是成為一個新嘅勢力去對抗 Richard， 呢個係佢嘅如意算盤。咁但係、啊、但係其他於是 Buckingham 提出一個計劃，計劃就係由 Margaret Bamford， 但係佢決定，但係咁樣係唔能夠解決。Richard 作為約一族首領，他可以號召翻約一族嚟對抗 Lancaster 噶嘛？如果你是 Lancaster 嘅人嘅話，他可以號召翻所有約一族嚟對抗他，咁呢場戰爭佢哋死梗噶嘛？因為約一族好抽突，所以咧佢提出就話嗱，由 Margaret Bamford 同 Elizabeth 前皇太后講數。然之后咧，于是咧就变成阿 Henry Tudor 就娶咗爱德华四世嘅大女 Elizabeth of York， 咁于是红白玫瑰就会合一个吓，就天下太平啦，就唔好再斗啦，咁样讲。咁而佢嗰个计策咧就系咁嘅，佢哋就沿用翻呢个叫做Kingmaker 对付 Edward 嘅计策，就系、是、首先佢喺 Wales。他出走 Wales 先，因為 Wales 那裡是這個亨利都督一族，都督一族的大本營，就豎起支旗、 啊、 就說要討伐這個，就當是這個白玫瑰的營、就是、陣營，說要討伐這個逆賊，那引了 Richard 出城，那然後呢又再由這個 Henry Tudor 就登陸英格蘭，再夾擊或者首先就冲入咗伦敦先，占据咗伦敦，再夹击呢个 Richard， 就好似当日对付阿 Kingmaker 对付 Edward 一样，咁就大功告成啦。咁样讲，咦，好巧喎、哦！咁于是各人就各自行事啦。啊，当时佢哋啊，如果以阿 Richard 登位计起就七月啦，佢哋到十月。就開始行事啦，三個月就話要造反，即係其實都非速度非常之快。阿 Richard 由阿哥死咗到登位係三個月，由佢登位到阿 Buckingham 造反又係三個月，即係其實係即係大家都係迅雷不及掩耳。 係， 但係點知啊？人算不如天算，到1483年嘅十月，即係呢、這個Edward 死了之后的第六个月半年，那时的天气，十月的天气是多雨的，秋雨绵绵。是。那Richard 呢都知道很多人不妥，他就发了所有那些 spy 周围急人。突然间听到个消息， Buckingham 带了大队人马离开了 Buckingham 云。一听到他即刻说有蛊惑，他走去哪里？他走去 Wales。我听到啲人有异动，已经有好多人去咗 Wales， 佢想做乜嘢？有蛊惑，有蛊惑，即刻追上去。咁啊，但系当 Buckingham 去到 Wales 同埋英格兰嘅边界，有一条河叫塞文河啊，叫中文叫塞文河啦吓。 系、 啊、去到嗰度嗰阵， 突然间泛滥，我哋讲个秋雨绵，佢竟然过唔到河，而喺后边追杀佢嘅 Richard 已经杀到，佢即刻同阿象唔够打，就唯有着草走。佢谂住阿 Henry Tudor 会到嘅，所以佢向南走，但系点知我哋讲个秋雨绵绵，亦都打风 ，Henry Tudor 只船唔到。即系好似当日啊，好似当日阿亨利六世个老婆带唔到兵去帮 Kingmaker 一样。 哦， 结果佢就当场俾阿 Richard 捉住斩首。你个衰仔，我当你细佬，你翻我斩咗佢。斩咗佢之后一个礼拜 ，Henry 先到，一到步听到阿 Richard。杀紧过嚟，快啲走，快啲走，咁啊走咗，就着草就走翻去英国，佢就走翻去佢嘅老巢，即系佢嘅庇护中心，喺呢个法国西南部嘅 Brittany 运嗰度，就揾翻个 Brittany 运嗰度匿埋。但系其实当时嗱，首先我哋讲法国嘅情况，当喺同一年啊，呢、這个蜘蛛国王查路易十一世就死咗。就由佢个仔阿 Charles the Eighth 就继位，不过呢条友咧就废废，即系个人冲动，所以咧就登将佢延位嘅家姐叫阿 Anne 就嚟辅政当摄政王抵住佢。 系 行，而当时呢个 Burgundy 啊嘅大胆查理亦都瓜咗老陈啦，就由呢国政咧就系由呢个 Richard 嘅妹啊 Margaret。就控制住睇住啊大胆查理个女，呢个佢系后底乸嚟噶，个亲个女扶拥佢成人，呢个系当时法国嘅情况。咁啊，但系咧，当时嘅计策就系当系北边天下大乱啦，英格兰天下大乱嗰阵咧，就乘机就有啲人喺呢个加莱港附近啊，佢英国属地嗰度造反，就谂住乘机攻打加莱港嘅。但系佢哋实在太睇小。呢、这个白玫瑰一族喺嗰度镇守嘅人就系由 Edward 亲手扶植上嚟嘅，可谓第一能神，叫 John Dunham 呢条友仔镇守。一听到有人造反啊，打冧佢，竟然将冇三下手势就打冧咗个 castle。记住当时打 castle 系好难嘅，要死好多人，俾佢三两下手势打死，你已经知道好抽得啊！呢条友仔年纪轻轻就已经俾阿 Edward 提拔，就做过好多职位。佢当时系镇守加莱港，系第一猛将能神，就两三下手就搞掂咗。咁呢一次嘅反叛系完全失败， 结 果系好惨好惨。而当一听到 Buckingham 输咗之后，同佢一齐嗰啲咩 John Moulton 嗰啲系全部着草走，就离开咗英国。啊， 系 就有一啲人去咗呢个 Brittany， 好多人就跟随，有啲人就去咗 Flanders， 总之就个个就逃亡海外，咁啊烟消瓦解。咁啊，阿 Richard 啊。一听到就话好，依次个叛逆首领除咗 Buckingham， 仲有边个？仲有个靓仔 Henry Tudor， 咩人 ？Margaret Benford 个仔吓 ？Margaret Benford 个老公，佢老公咪系 Thomas Stanley 啊？几个贱人想反我，于是就首先搵人夹咗个女人翻嚟先啦，然之后就夹住个 Thomas Stanley 走去问佢：你个贱人系咪想反我造反？咁 Stanley 就话：喂，大佬，我同佢系皇家御赐挂名夫妻嚟嘅啫，你都知噶，啊，系假夫妇嚟噶嘛，掂都冇掂过，讲衰啲，假嘢嚟噶，佢做法关我鬼事啊！你唔好拉我啊！咁于是咁 Richard 谂一谂，又系唔好逼得太紧，因为杀咗两个侄，因为两个侄仔死咗，呢单嘢佢已经系好大镬噶啦，即系全世界指住个头嚟闹，佢又唔敢做得太过分。咁啊问个女人啦，啊你呢个犯妇人有乜解释？咁个女人话：喂，呢个匹照纸嚟噶， 我连我都嫁过几云啦，我佢自己跟住个阿叔恋嚟，关我鬼事？佢阿叔即系叫 Jasper Tudor， 又有 讲得通， 有版 系咪？系咯、啊，我唔知噶、啊，喂，你拉我都冇用噶，系嘛？咁佢谂阿 Richard 谂一谂，即系阿 Richard 又唔系即系蛮不讲理嘅人，如果佢系一个真系贱格到无伦嘅，应该两个都杀晒噶嘛？ 系。 好正常，但系佢其 实起码捉住做人质先啦，起码都 系咯，捉住做人质先啦。咁佢系捉住佢做人质，咁但系佢计嗰条数，即系唔可以滥杀啊！咁样滥杀落去唔掂啊！ 唔杀你住咯，摆咗先。 嗯，摆你喺度，但系你个 Margaret Benford 有好多钱噶嘛，好多地啊嘛，因为佢系呢个 Lancaster 一族嘅死剩种啊，有好多地啊，咁啊啲地收归国有。你个女人去做尼姑，就掟咗佢偏远地方嗰度敲经、诵经、拜耶稣咁讲，去做尼姑嘅呢世，咁啊算数， 做修女， 做修女，咁啊好啦，咁啊所有国内嘅敌人都俾我镇压晒啦，冇人能够话我啦，我可以伸展我嘅一己大志啊，做一个贤王。做一个贤君，佢当佢系咁谂，冇人能够惩罚佢嘅时候，呢、这个世界上系有一样嘢可以惩罚佢嘅，就系、是、个天。到咗第二年1484年嘅四月，当佢以为冇人惩罚佢嗰阵，佢听到个消息，佢同阿 King Maker 个细女生个仔，当时10岁，个名又叫做 Edward， 真系好鬼冇创意嘅，但系卒死，突然间死咗。 吓、 啊、死咗，咁咪冇仔生。佢嗰阵系33岁，正路仲有仔生嘅，但系唔好忘记，全部率好低。当时佢根据当时记录，佢同埋个老婆陷于疯狂， 好好要好要字嗰阵时， 死咗，唔系啊，咁点算啊？即系陷于疯狂嘅一轮，个心情平复咗之后，国家系要有继承人嘅，于是就话。好，大家唔好拗。计我万一我有乜嘢事，佢已经33咯，35岁会死人噶嘛？佢阿哥都40岁死嘅啫。既然系咁，我哋喐一族而家死剩嘅下一代男丁就只有一个，就系、是、由阿 George 所生嘅仔，而家年年又系10岁嘅 Edward Earl of Warwick， 又叫 Edward， 又系 Warwick， 唉。 又是 Warwick， 即是因为 George 是封地是 Warwick 的嘛。 是。哦，跟回个地姓。 跟回个地姓就由他来承继，他当时10岁而已。这个是上天给他的惩罚。 是。 可以当是。咁但虽然上天是惩罚过他，但他仍然要惩罚他的政敌的嘛。所以喺嗰日，所以其实佢喺同时间喺嗰年夏春天，佢就死咗个仔啊。咁喺到夏天嗰阵，佢就听到 Britney 个内部，即系Henry Tudor 寄生嘅地方个内部发生咗件事喎。 系 啊，就咩咧？佢包庇佢嘅领主叫做 Francis the Second， 突然间病倒，重病不省人事，一听到喎。点有计？我要铲除呢个眼中钉，梗系呢班眼中钉日日咒我，等我死咗个仔，你這个贱人！就当时由于嗰个 Francis the Second 就重病，佢个国家嘅大权咧就交咗俾个第二位啊，呢个财政大臣啊，叫 Perry 就控制，所以佢就即。夹揾人 send 封信交俾 Perry， 就同佢讲 ：Francis 死咗，法国佬就嚟打你。而家你有两条路拣，第一你就同我交人，交 Henry Tudor 出嚟。如果唔，你交咗佢出嚟，我可以另外俾4000战兵嚟，啊，即系俾4000工兵嚟。我哋英国人嘅工兵好强噶， 系长工兵嗰时， 系啊，好强噶，嚟啊！我哋嘅秘密武器最精锐噶啦！如果唔系，唔单止法国佬嚟打你，我都会嚟打你嘅。咁讲 好， 咁 咁啊 ，Perry 听到冇计啊吓，咁、啊、既然系咁，交人咯。咁佢哋自己嗰个密约啊等等，就可能系喺 Flander 嗰度做嘅。当时阿 John Moulton， 我哋讲过嗰个著草嘅大主教咧，就走咗去 Flander， 如果佢收到呢个信息，即刻不识罗虎吓、啊，就跑就跑到去啊 Henry Tudor 嘅地方。就话俾佢听，我而家过嚟有秘密消息话俾你听。咁讲完之后，一 Tudor 一听到，即系话：喂，你老细而家病咗，即系你个秘主啊 ，Francis the Second 而家病咗，佢个财长想出卖你，快啲走，已经个密约已经达成噶啦。佢如果佢叫你去佢屋企嗰度坐，你千祈唔好去。阿 Tudor 听到，阿 Harry 听到，哇，得了，着草。嘢都唔执，嗰晚连夜收拾洗碗就着草跑咗出去。咁跑完之后，跟住佢嗰200友嗰啲贵族心腹先至知发生咩事，即刻噶又系收拾洗碗一齐跑走。咁啊，当个 Perry 一听到想带队人马追去，已经太迟。咁啊，呢个 Richard 唔系呢个 Henry 就终于走甩咗，就于是就走到去巴黎，直插入巴黎，就话我要见国王。最后就由国王，头先我哋讲嗰个国王个家姐就召见佢，就话你放心啊 ，Francis the Second 呢个契弟啊，即系 Francis the Second 病咗啊，呢个 Richard 呢个契弟害你啫啊，但系我系会罩你嘅，你万事放心。最紧要你同我打低 Richard 啊，我会出钱出兵出人。咁搞掂佢，咁点解系咁咧？因为佢当时佢又想搞掂 Burgundy 啊嘛， 系 Burgundy 系阿 Richard 嘅妹睇住啊嘛，佢要统一法国啊嘛，承继老豆大业，所以佢又希望阿 Henry 得翻位，就断咗 Burgundy 嘅外交，咁佢咪可以搞掂 Burgundy 咯。 哦， 同时间当阿 Henry 走。 即系啲百年战争嗰啲维和啊， 都维和嚟嘅啊，即系大家互相嘅外交嘅角力嚟嘅。 系 而当时冇几阿 Henry 出走冇几耐 ，Francis the Second 终于醒翻，就知道咗呢件事，指住阿 Perry 嚟闹你个贱人，你乱嚟嘅，你都点解话乱嚟？其实佢亦都系一样想捧咗阿 Henry 走出嚟，就可以等阿 Henry 帮佢。即系等 Henry 成为咗英国国王嘅话，就可以帮佢照住怼住法国嘛。两个人两边一左一右，东一西。如果大家睇 YouTube 会见到个地图或者个地形，所谂嘅系完全一样噶嘛。 哦， 咁于是就话算啦。于是咧就揾人怼冧咗个财长，话你个死嘢自把自为啦，就成人杀咗佢。然之后就派人拿笔钱就交俾 Henry， 就讲声对唔住，话你放心。我亦都会支持你去复位嘅，咁样